再开始，再开始。将你们全部的注意力，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对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感受保持觉知，不论是任何感受。 Dumb, dumb, get it together. 你们已经在修戒和定，现在你们将借着修内观而进入智慧的领域。你们已经是救生了，也知道 Vipassana 内观是什么。内观是如实的观察实相，不只是它表面上的样子，也不只是它看起来似乎是什么样子，而是在它真实特性上的本来样子。这种真实特性的实相，必须在整个色身当中，在实际经验的层面上去体验它。因此，为了体验这个实相，现在你们再一次的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对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感受保持觉知，不论是任何感受。不管你们经验到任何感受，要不断地了解到每一个感受，每一个感受，不管它是什么感受，每一个感受都显示着变化，变化不断地生灭变化。这种变化或那种变化， 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上发生，并且以这种感受或那种感受呈现出来，变化，变化，变化，无常。 Anicca, Anicca, Anicca。 借着对无常的体认，借着对无常的了解，把整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范围内，注意所呈现的任何感受，在身体的这个部位所呈现的任何感受。现在把你整个注意力从上嘴唇以上的小范围移到头顶上，直径大约一寸的小范围，这个在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头顶上柔软无骨的小范围，观察在这个头顶上的小范围内此时有什么感受。 Anandabhanyamayanandagunamay 观察感受，不管是什么感受，实际的感受，真实的感受，自然的，平常的，一般的，身体上的感受，绝对不要去寻求任何不寻常的感受，绝对不要去寻求不自然的感受，永远保持对实相的观察，观察实际的感受，如实的观察，如实的观察。不管任何感受，可能像蚂蚁在爬，虫在动，可能是痒的感受，瘙痒的感受，戳痛的感受，抽动、脉动的感受，震动、刺痛的感受，这可能是任何感受，任何感受。绝对不要去寻求某种特别的感受，让自然扮演他自己的角色，让法扮演他自己的角色。 你所要做的只是去观察，仅仅只是观察，纯粹的观察，客观的观察。这可能是个冷的感受，热的感受，出汗的感受，轻盈的感受，或沉重的感受，压迫、绷紧、压力，或可能是疼痛，可能是膨胀、收缩、收缩、膨胀的感受，可能是麻木的感受，可能是干燥或是潮湿的感受，这可能是任何感受，任何感受，甚至也可能是你没有办法加以命名或称呼的感受，不需要对它加以命名或称呼。即使是那些你能够对它命名或称呼的感受，你也不需要去命名或称呼它。某种感受正在发生着，你只是注意到它，不对它生起任何的习性反应，这就对了。不管它可能是什么，不管它可能是什么，如实的实相。如实的实相，这并不是创造出来的实相，造作出来的实相，或想象出来的实相，而是如实的、如实的自然的实相。你客观的观察它。客观的观察。并且正确的去了解它的特性，了解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特性。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继续去体验在头顶上所经验到的任何感受的实相。从头顶上开始，将你的注意力慢慢的移动，将注意力慢慢的移动，来观察整个头的范围，一部分一部分，一小块一小块的移动，然后继续慢慢的专注的将注意力往下移，按照顺序，按照顺序往下移，不要遗漏了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分。再往下移，观察整个脸部的范围，一部分一部分，一小块一小块的观察。然后从任何一边的肩膀开始，沿着手臂往下移，一直到这一只手的指尖。再从另一边的肩膀开始，沿着手臂往下移，一直到那一只手的指尖。从喉咙这个部位开始，往下移到胸部，然后移到腹部，观察整个身体躯干的前面部位。从后面的颈部开始，往下移到上背部，然后再往下移到腰部，观察整个身体躯干的背面的部位。然后将你的注意力移到身体的下半部，从任何一边的大腿开始，往下移到小腿，再往下移到这一只脚的脚趾，然后从另一边的大腿开始，往下移到小腿，再往下移到那一只脚的脚趾。就像这样，从头到脚，从头到脚，一遍又一遍，从头到脚，一遍又一遍，继续不断的移动，不要忽略了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小部分。在每一回的观察当中，要去观察到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并且不要忽略了你在移动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感受。观察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感受，这种感受或是那种感受并没有什么不同，要学习客观的观察它们，自然的感受。如实的，不是人为造作的感受， 不是创造出来的感受，也不是想象出来的感受。 yata buddha yata buddha jnana darshanam yata buddha jnana darshanam。 如实的观察实相，客观的了解它的真实特性，升起灭去的特性。 Udaye be, udaye be, upadavaya dhammino, upadavaya dhammino。 继续把你的注意力从头移到脚，从头移到脚。继续观察整个身体，就身体观察身体。 kai kaya nupassi viharati, kai kaya nupassi viharati。 继续观察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感受，就感受观察感受。 vedana su vedana nupassi viharati。Vedana su Vedana nupassi viharati。 不管是什么 Vedana， 不管是什么感受，你不能选择感受，你不能挑选感受，因为你不能去创造感受。对于任何自然升起的感受，任何自然呈现的感受，你只要如实的、如实的去观察实相。 yata buddha yata buddha。 观察整个身体，在每一回的观察当中，从头到脚，从头到脚，就只是观察，不再有我，不再有我的，不是我的观察，也不是我在观察，仅仅只是观察，纯粹的观察，客观的观察，事情正在发生着，而它也正被观察着，就是这样。没有我，没有我的，事情只不过是自然的发生，自然的呈现出这种感受或那种感受，如此而已。继续移动你的注意力，从头到脚，从头到脚，继续移动你的注意力，不要错过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小部分。在每一回的观察当中，从头到脚，从头到脚，观察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要体会到整个身体结构的实相是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着。整个心的结构，它的实相是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着。身心这两者的结合也是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着。 yato yato sammasati khandanang udayabhyayam。 在这个五蕴的身心上，不管我们把注意力移到哪里，那个地方必然是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 Udaybe, Udaybe。 这就是实相，无常，无常，无常。 Anicca, Anicca, Anicca。 这就是实相，这就是法则，这就是自然，这就是法 Dhamma。 继续体会这个无常的实相。 Anicca。Anicca, Anicca。 任何事物升起了，一旦升起就必定会灭去，任何事物升起了必定会灭去。 Sabbe Sankhara Anicca Anicca Anicca。 诸行无常，无常，无常。 Sabbe Sankhara Anicca Anicca Anicca。 诸行无常，无常，无常。任何事物一旦升起就必定会灭去， 任何升起而后必定会灭去的事物，就不可能是我快乐的泉源，它必然是痛苦，痛苦，痛苦。因为它有无常的特性，因此就只可能是痛苦，痛苦。即使是最愉悦的经验，但因为它是无常的，它就含有痛苦的种子。 Sabbe sankhara dukkha, dukkha, dukkha。 诸行是苦，苦，苦。任何无常的东西，任何痛苦的根源，我都无法控制，无法驾驭，无法拥有。这当然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灵魂，而是无我，无我，无我。 あなた、あなた、あなた。サビタマ、あなた、あなた、あなた。 诸法无我，无我，无我。 アニッチュ、ドク、アナッ テ。無常、苦、無我。整個感受的範圍、整個身心現象的範圍都是無常、苦、無我。無常、苦、無我。 アニッチュ、ドク、アナッテ。 继续体验这个实相，这个特性，把你的注意力从头移到脚，从头移到脚，并且客观的、客观的观察你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感受。就像你把注意力从头移到脚一样，你也开始把注意力从脚移到头，以这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移动你的注意力，从头移到脚，然后从脚移到头，从头顶移到脚趾头，再从脚趾头移到头顶，从头顶移到脚趾头，再从脚趾头移到头顶。不要忽略了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小部分，观察你所经验到的每一个感受。无常，无常，无常。 アニッチュ、アニッチュ、アニッチュ。 任何时候，你发现到你的心变得烦躁不安，心里开始起了风暴，甚至于心里开始升起一些杂念，不要指责他们，不要排拒他们。只要如实的接受实相，这是当下心的状况，如此而已。就心观察心。 Chitta chitta anupassī viharati. Chitta chitta anupassī viharati. 如果心是平静的，你觉知到心是平静的；如果心是烦躁不安的，你就觉知到心是烦躁不安的。如果心中升起了烦躁不安，这就是法 Tamma， 这就是心当下所包含的内容，只要接受它，不要造作任何事，就只是接受当下的实相，就诸法观察诸法，就诸法观察诸法。 Tamme su Tamma nupassī viharati。Tamme su Dhamma nupassī viharati。 当你观察心或法的时候，感受就在那里。因为每当一个法、一个念头在心中升起的同时，必定会有感受在身体上升起。 Sabbe Dhamma vedana samusarana。 Sabbe Dhamma vedana samusarana。 所以不要遗漏了身体上的感受，每一刹那身体上的每一个粒子，不是有这种感受就是有那种感受，保持对感受的觉知， 保持对感受无常特性的觉知，也保持对这个身心现象无常特性的觉知，并且保持平等心，保持平等心。在感受的层面上，也就是在这个身心现象最深的层面上，你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不断地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你保持精勤觉知，时时彻智无常，精勤觉知，时时彻智无常。 阿达比桑格加罗萨提玛，阿达比桑格加罗萨提玛。 时时刻刻保持觉知，时时刻刻保持平等心，在静音的层次上，以了知实相，了知无常、苦、无我特性的智慧来保持平等心，不断地移动你的注意力，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仔细探究整个身体当中的实相，时时刻刻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具足智慧，每一刹那都是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具足智慧，精勤觉知，时时彻智无常，精勤觉知，时时彻智无常。 阿达比三不加罗萨提玛，阿达比三不加罗萨提玛。 你不能浪费一分一秒，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珍贵，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价的，时时刻刻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时时刻刻，时时刻刻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每一刹那都是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无常，无常，所有的行Sankhara都有相同的特性，无常变化，变化，变化，诸行无常，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Anicca vata sankhara, Anicca vata sankhara, Upadavaya dhammino。 升起而后灭去，升起而后灭去，这是每一个行Sankhara的特性。任何因缘和合的事物必定会灭去，必定会灭去。要保持平等心，平等心，对实相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你将会发现，当习性反应浮现出来时就被根除了，只要他们一浮现出来就被根除。 Upajjatva niruchanti, Upajjatva niruchanti。 让一层接着一层的不尽烦恼浮现到表面，然后被剥除，被根除掉。让所有的习性反应浮现到表面，然后灭去，被根除掉，被根除掉。这样就能一步一步地趋向至上的涅槃之乐。 Nibbanam paramam sukham tesam bhupasamo sukho tesam bhupasamo sukho。 保持平等心，平等心，时时刻刻保持平等心，保持觉知，同时保持平等心，保持觉知，同时保持平等心，时时刻刻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人的生命是多么的珍贵，能够接触到纯净的法是多么的可贵，对法能有正确的了解并升起信心是多么的难得。这三样你们全都具足了，要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去精进，去用功，努力地使自己得到解救、出离与解脱。你必须努力地完成你自己的解脱，好好的精进，好好的用功。 萨达格提拉夫。 Take rest. 休息，休息，休息。